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103集。第二日，陈泽明领着几名亲信出营查看地形。这时候的边境平静无波，各方都等待着这次和谈的结果落定。应该说，这种消耗战已经没人想继续打下去，这样的行为不过是有备无患。陈泽明带上了萧景和韦寒爵，说是让两个少年顺道打打猎。走出军营40里，来到了一条浅河边，陈泽明唤来侍卫，腾出一匹控马，又取出了一个包裹。 殿下，臣只能送到这里了。 萧锦瞪了陈泽明半晌，终于明白这是要放自己逃走，呆滞了片刻，突然嚎啕大哭，手中紧紧拽着陈泽明的缰绳不肯放开。 此后的路，殿下孤身一人，千万要小心。 魏王，魏王，我走了，你怎么对皇兄交代呢？ 想掩饰，总有办法。 可我该去哪里？ 走得越远越好，别让人找到你。 萧锦泪眼朦胧地看着陈泽明，不知所措。旁边的韦寒爵微微摇头，他被陈泽明叫出来时已经觉得事情蹊跷，看到这一幕才知道陈泽明拿自己当幌子，打的果然是这个主意。陈泽明看着萧锦骑马沿着河道一路往下流而去，单薄孤独的背影在阳光下拖出一道窄长的阴影。他不知道萧锦能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这样娇生惯养的孩子能不能在民间生活，更不知道这举动是对还是错。他曾为萧锦安排过一次人生，可是结局惨淡。若是时光倒流，一切能够推翻重来，他不会再让这个少年踏入这滩浑水。而现实已经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地，他怎么能让萧锦一个人来承担最残酷的后果，自己却隔岸观火，独善其身呢？半个时辰后，身在军营的陆从云听到卫兵飞马传信，得知萧锦在追猎途中失足跌落山崖，不禁大惊失色。他立刻安排数百人前往失事地点进行搜寻，却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在山崖下找到血迹残衣。兵士四下询问，得知此地常有虎豹出没，尸体或者是被叼走了，也只怕是不无可能，这才率众无功而返。萧锦落崖的事情在军营中一时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众说纷纭。数日后，陈泽明亲笔上书，惶恐请罪。史册上关于这事件的记载极少，史官们的目光都聚集在京师之中两国结盟的要务之上。实录中只有一处涉及了这桩在当时分明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在和谈的过程中，回到天朝的萧锦坠崖而亡，萧定指责陈泽明玩忽职守，并扣罚了他一年的俸禄。这样的平淡记载与当时京师中的沸沸扬扬其实是全然相反的，而这份沸沸扬扬却与萧定处理这件事情的反常态度密切相关。半个月之后，其他遣返大臣被护送回京，萧定立刻下了第二道谕旨，再度封赏陈泽明。短短十数日间，一罚一赏，罚是遣罚，赏是重赏，这其中的潜台词耐人寻味。坊间立刻谣言四起，质疑萧锦的死与陈泽明，甚至是坐在庙堂之中的萧定不无关系，证据便是这一罚一赏。若说遣罚，人们还可以理解为萧锦的生死对于萧定而言本身就是个累赘，所谓惩罚也不过是走个过场的话， 那么重赏就显然可以对应为去掉这个累赘所应得的报酬了。而陈泽明曾经的首鼠两端又为整个事件提供了最恰当的注脚。为了邀宠替新主杀了旧君，这样让人义愤填膺的桥段使得人们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更多了几分热情和鄙夷。而这情理上的丝丝入扣让这谣传几乎可以取代不明朗的事实。总之，这谣言很快占领了京师，朝野上下莫不深信。而此刻陈泽明尚在千里之外等待和谈的结果最终落定。韦寒爵是第一个发觉陈泽明的眼睛出了问题的人。他曾在陈泽明手下做幕僚，早知道对方有头痛的顽疾，可这一次跟随陈泽明追击匈奴时并没有看到他的病症发作。原以为这旧疾已经治好了，谁知道似乎更严重了些。陈泽明倒不这么认为，他出京前曾问一位老医师讨过药，为的就是怕在行军途中自己突然发病受不住。那老医师曾说这药丸药力霸道，多吃无益，应该是这药力导致了视野的短暂模糊，停了药大概便好了。韦寒爵认识一位良医，遂派人去请。 你年纪尚小，已经交友满天下了。 我那位好友仰慕将军威名已久，总想见将军一面，可他出身草莽，不敢唐突。 你那位好友传递军情快捷准确，与绿岩的追逐战他才是第一功臣，实在是该我去求见他。 匈奴使臣入京大概月余，和谈忠诚，萧定指派了几人作为使臣奔往两国边境签订盟约，其中以参知政事杨如钦为首。众臣辗转跋涉到达陈泽明驻守处，匈奴使臣则返回国境。此刻匈奴也早就驻兵此处，两军相隔不过百里，眼见大功告成，陈泽明心绪难平。杨如钦带来萧定的亲笔信，叫他负责和谈期间的安全事宜，到最后萧定来了一句萧瑾的尸体找不着，就继续派人找，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陈泽明满腔激动突然一下子沉下来，反复看了数遍，确实是萧定亲笔所书。杨如钦在旁边看着陈泽明脸色不对，忍不住追问， 怎么，可有什么不满？ 没什么。 他们两人曾经各为其主，如今一朝为臣，见了面不能说是全无芥蒂。好在结盟之事事关重大，各项细节一旦商议起来，这些个人恩怨往日情仇也就淡了。陈泽明叫来众人在帐中会谈，敲定次日派将领护送杨如钦到煞盟之地，自己则坐镇帐中，若有意外也好呼应。说到由谁护送使臣时，杨如钦左右一看，点着一个人说， 就是他吧。 陈泽明抬头微微一怔，被点的那名小将也是神情复杂，只是盯着杨如钦，全不答话。却正是此前随靖王军而来的独孤航。独孤航武功超群，身经百战，应变机敏，确实也是极为适当的人选。可近期的战斗中，不知为何消沉低落，并无建树。陈泽明虽然有些担忧，但独孤航跟随他时日已久，底细如何还是明白的。往两人面上来回看了一周，点头应允。到了晚间，陈泽明将萧定的信又看了数遍，杨生将帐外的陆从云叫了进来。 将军，那日你找到的萧瑾残衣是在何地？ 萧瑾死讯一传入京城，萧定立刻醒悟，先前事务繁忙下，自己废萧瑾为王之后，竟然忘记了这茬，立刻将萧瑾去除王号，贬为庶民。如今陈泽明也只能指名道姓地称呼他了。陆从云神情立刻古怪起来。 便是那山崖底下。 这些日子，我一直不曾详细追问。那些衣物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小将自作主张，请将军恕罪。 那一日 陈泽明谎称萧锦落崖，派人回营叫人营救，本来不过是布个局做做样子，哪知道陆从云搜了两日，居然真的找到了所谓的血迹残衣。虽然还是有疑点，但这戏总算是做了一个十足，旁人信不信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一方面惊讶于陆从云竟然一眼识破了自己的托词，一方面却并不怎么想在这上头再多花心思。他满心盼的只是尽快派出天朝使臣缔结两国之间的盟约，那是他想象中最好的结局，他为此呕心沥血，诸多推算，百般隐忍。若说之前许多事情都是天意弄人的话，那这一次老天却如此怜惜他，将所有的事情都往最好的方向上推进着。尤其是绿岩的死，他想过一定要杀掉这个人。追击绿岩的时候，他整夜整夜的无法入眠，因为那是最关键的一步，做不到便前功尽弃。虽然绿岩最终没有直接死在他手上，却还是死在了最恰当的时候。之后匈奴的兄弟相残，安徒继位，使臣求和，没有哪一件不是出乎他意料的惊喜。他想着自己到底可以赎罪了，天朝在飞速冲向灭亡的途中，终于在最后关头被死死扯住。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